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啊，各种版本都有，都没有问题啊。六祖坛经啊，比较简单。可是你说它简单啊，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本是不是啊？如果今天啊，你们没有学过楞严经，或者没有学过金刚经，你学到这份上了，好几年了嘛，对不对？大家，你六祖坛经你是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生骄傲之心说或轻慢之心，这个书是一本很简单的书，其实真的不是哦。它里面很多，你在学这个第一个，它一共十品而已哦。你在学第一品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都是故事哦，实在太简单了。第一品的确，为什么？因为第一品哦，它是要介绍那个六祖慧能出场哦，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位六祖慧能大师的生平哦，所以我就不用卖到六祖大师哦，要把他生平讲清楚。所以呢，为什么当时我去做了一些挣扎，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是让我们上这个六祖坛经啊，两个原因啦。一方面是说楞严经啊，往后啊会比较难一点，会有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很重要。那么也比较，他所谓的难并不真的难，是说他比较 dry。有一点点，一方面又有非常重要的概念在里面，跟开悟有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有又有一些逻辑，就有那么一丁点儿像回到那个七处真心啊的那个时候，会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告诉你所有的这个地水火风空跟势啊，这所有的一切元素全部都是无声的，所以在那一段会比较艰苦的一个爬坡的啊，那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所以我心里想第二节课我们就配点轻松的，那轻松的我就有在想是六祖坛经呢还是选阿弥陀经，后来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六祖坛经把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稍微巩固一下，因为它这里面啊，这六祖大师后来有很多他所开悟的内容啊，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先学六祖坛经啊。那么在禅宗这一脉呢，还会有一本经想教你们，叫做圆觉经。那一本经学完之后，那你们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圆觉经跟金刚经两个是一个配套哦，它不会比金刚经难，它比金刚经我感觉已经容易了。就是说，其实圆觉经跟金刚经是一个配套。如果你先学圆觉经，你会觉得圆觉经好难哦。你先学金刚经，你会觉得金刚经很难，反正你第二部那个经就简单了。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你们都学完了，剩下就楞严经那一段哦。那我们这个禅宗呢，圆觉经教完就等于告了一个大的段落。那最后只剩下一本哦，那个法华经，成佛在法华，非常精彩，然后又很简单的一部经文。就是说简单啊，是因为你们都学过禅宗的东西，再去看那本，真的就最后做一个总结 closure 就圆证了。哦，基本上那个脉络是这样走的，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啊，这时候教你们这个六祖坛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你们对这整个禅宗啊，因为它刚开始会有一些小故事，对整个禅宗呢，你学禅宗搞了半天，禅宗是谁也是什么也不知道，禅宗祖师爷爷是谁还是不知道，那禅宗到底要干嘛还是不知道，那不行啊，你要。你这个就像我们说，哎，学心经前面的那个序要是没有念啊，是不是难道当就缺了一大块嘛？所以禅宗啊，我们学，我们把那个六祖坛经学一学啊。所以今天做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呢会讲，我们先从禅宗哦，大概它的那个起源稍微讲一点，然后啊会把六祖慧能啊给介绍出来。你看哪一本书其实都没有关系。我知道有人就是反正一本蓝色的嘛，一本橘色的，两本都可以。太虚法师啊，是那边他叫做宣化上人，他里面讲了好多的故事，其实蛮精彩的。他从一祖哦，从我们的达摩祖师爷爷开始，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里面的好多的故事，我觉得那个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不会讲这么多啊，我会取几个比较重要的。那最主要是把六祖慧能啊，把它介绍出来。那禅宗大家应该大概知道了，那个禅宗的祖师爷是那个达摩祖师啊。那达摩祖师是印度人啊，不是中国人啊，所以很好玩。中国禅宗的祖师爷爷其实是印度人啊。 他是这个，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创始人？他也不是哦，他在印度啊，他是第28代喽，第28代的爷爷。他不是那个不是说他自己是创始祖师爷啊，祖师爷是那迦叶尊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犹如上次讲那个拈花一笑那迦叶尊者，佛把心法传给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又传给二祖，好像是阿难，反正就一脉传承下来。他在印度是第28代。那么当时啊，看那个野史讲说，应该就是看到了这个，那么有预言啊，预测啊，这个在中土啊会有法身菩萨，会有肉身菩萨，肉身菩萨出现在这个中国中土啊，就是必须要把这一套经啊传过来，所以当时啊就达摩祖师啊就应该从印度啊坐船来到了广州，他是从广东登陆的，从广州登陆。那么就一路啊，那中间当然发生了很多曲折的故事啊。他就一路呢，到了现在的嵩山少林寺，因为古时候有些地名又跟现在地名又不太一样，反正就是现在的那个嵩山少林寺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达摩祖师在那里啊，大家大概都听过他在那边面壁啊，9年啊，这个修禅定的功夫啊，所以是朝在大概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大概那一段时间。到了，传到了中国，所以在你要去想啊，你大概要这样有一个时代背景。这个达摩祖师他到中国之前，其实中国虽然有佛教，但是非常的散，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所有的人都也就是在那里胡乱的修，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经典啊。整个中国的佛教是非常非常的 weak。哦，完全是没有什么太大基础，所以其实达摩祖师他甚至来中国之前，他还派了2个弟子先到中国来，哦，先稍微奠定了一点点的基础啊。后来发现那个根性比较成熟，他自己本人才来，但是他来的时候也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尊敬啊。大概比较有名的达摩祖师到印度，从印度过来到少林寺，大概二祖慧可，你们大概都也有听过，慧可蛮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就讲一下一祖跟二祖，为什么这个还有达摩祖师，其实他的本名叫全名啦，应该讲菩提达摩啦，菩提达摩，菩提就觉嘛，达摩是法，就是他那个觉悟大觉啊。这个菩提祖师爷爷啊，他跑到这个嵩山少林寺的时候，还后来啊，把他的这个位子啊，传给了这个二祖叫慧可。那个他们两个遇见啊，也是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达摩祖师在中途啊，反正也没人待见他，所有人觉得是来了一个啊那个老黑子，对吧？我们这个佛教，我们这边为什么来了一个连那个印度人跑过来，不知道在搞什么？所以大家不是很待见他。那么碰到一个法师啊，在那里讲法，他说啊，讲的是天花乱坠啊，地涌金莲呐。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成语从这边来的，讲他很会讲法，讲讲讲，天上的天女的花哦都落下来了。所以那个达摩祖师因为有天眼通啊，就看到说哇，这个人蛮厉害的哦，就问说到底在讲什么法呀？哦，那个法师就说他在讲着教大家怎么了生死啊。那个达摩想说了什么生死啊？你这个哦，就讲了一些讽刺他的话，当然也是要测试他一下。结果没想到那个法师啊，虽然嘴巴很会讲啊。可是呢，修养很不好，就拿了一串念珠啊，就往那个达摩脸上一扎，好啦，大牙被扎下来了，打到大牙掉下来。那时候达摩就把大牙就破血啊，就吞在嘴里。他知道，因为当时啊，就是说如果修行人的这个牙呀或什么被器官被打掉地上，他说那这个是很大的罪啊。那可能当场哦，可能是所有的，可能3年还是5年会大旱呢、啊，会死很多人，所以他就把他忍下来了，就那个牙齿就破血吞到肚子里面去，就怎么有一段他就走了啊，那就这么回事而已。就过了一会儿呢，就这一个野史啊，告诉你们怎么会传到二祖慧可。好啦，那这个师父啊，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嘛，就继续在那边讲了生死大法，那达摩就被他打走了。过一会儿啊，那个黑白无常就来找找那个法师说：“哎呀，你时之将到啊，那个我们要带你走了。 他说："哎，怎么会啊？这个我功夫这么强啊，这个达摩祖师都被我打跑了，什么什么的啊，这个那个法师被我打跑。"他说："你不知道啊，你打了一个圣人啊，你现在啊阳寿已尽了，我们那个阎王爷就派我来抓你了。"他说啊，他说不行啊，我这个了生死啊，他说你要你教人了生死，连你自己的生死你都了不了的，你还教别人了生死。好了，他说那怎么办？我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啊？我就去想要找那个人求个道哦。那他既然是圣人这么厉害，那我就去找他哦，先传我这个把法学会了，我再去跟你去找阎王爷。那一直求一直求啊，那小鬼就说好吧，那也行，就让他走啦，就让他说先去找达摩。那找到达摩的时候，达摩已经到了这个少林寺，就在那儿面壁呀、啊，有上面有讲说他的连影子都印到了那个墙上去了，就是说你看他在那儿面壁啊，就他就去找达摩祖师，想跟达摩祖师学啊，达摩祖师的这个法门啊。那达摩祖师就跟他讲说，那是大冬天啊，大雪缤纷啊，那个小法师也是在外面跪了很久啊，那个达摩在那里多久他就跪在那多久。达摩说你也甭跪了，他说你把我牙都打破了，我怎么可能教你法门，他说你别在这里，你就回去吧啊，你回去吧，那个很多年了。他说不，我就要啊，他说我跟你讲，你自己想想看，你把我牙都打破了，那我现在愿意教你我就很怂嘛，那你就给我看，如果今天雪是白的，你要是把它弄成红的，那我就教你哦。达摩这样讲，当然也是要测试他嘛。好啊，那这个法师，这个是不是神光法师啊？他就在外面待了很久，他心想，那要变血变成红了，只有一种办法，怎么办呢？就用自己的血啊，把这个地上的血，用自己的血把地上的血给染红。他啊，就拿了一刀，就自断一臂。好，这个故事历史上都很有名啊，自断一臂，就把这个手臂啊呈给达摩，就说那。那个，你看哦，这个你不愿意收我当弟子，我现在地上的血也染红了哦，那我就用这个手臂呈上来，以示我的决心啊。那达摩一看说，哎，这个人哦，真的是很有诚心，就说好，那这个就教你这个心法了啊。那个，教了他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忽然说，哎呀，他说我这个手其实很痛啊，手被切下来其实很痛。他说我心很慌乱啊，这个地方很重要。他说我心很慌乱啊。他说这个师父，你能不能帮我安心啊？他说我心好乱，非常慌乱。那个达摩就说你要我帮你安心啊。他说可以，那你把你的心啊拿过来给我啊。都白话，那原来文言文不是这样讲。他说你把你的心拿过来，我帮你安心。哇，那另外那个和尚就说，哇，密心了不可得啊，我的心在哪里？我找不到啊。没有找不到这个心啊，达摩就说："那你这个心我已经帮你安住。"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禅宗里面的禅意，因为密心了不可得。这个人，这个断臂自断一臂的，就是二祖慧可。后来达摩啊，把这个衣钵啊，全部传给了那个慧可，在禅宗里面啊。是只传心法，就是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法门，因为他就是心法，以心传心，就是这个祖师爷也传到他下一辈，就是传心法，唯一留下来是一个袈裟，所以他真正说少林寺，你们一定有看那个电影，都说要抢袈裟，抢袈裟，谁抢到那个袈裟，谁就是那个就是那一代的祖师了，其实。就是从这边传下来，他说："因为我们这边只有心法，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啊，以心传心，那我就是把我的那个钵。"那个去讨饭的钵，还有那个袈裟传给下一代祖师爷爷，所以是这么来的。禅宗就是从那个达摩祖师一直到慧可啊，这样传下来的。传呢，也都是在北方。我们说河南嘛，河南那一段，湖北、安徽那一段，那么传到了五祖弘忍，忍和尚很有名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六祖的故事了，那个时候都还是在湖北，都还是在湖北。你要记得，所以说我们当时有说是南，这整个禅宗其实本来是在发迹是在北方，直到慧能出来。那慧能是怎么回事啊？先稍微讲一个大概，我们就来看那个经文啊。我也是在想说经文我们还是会念啊，那先把大概讲一下。 慧能这个人的那个出身啊，非常低微。其实你说他很低微也不是，为什么？他爸爸原来是做官的，也是在北方做官的。后来呢，大概得罪人呢，就被贬到了南方岭南。你知道古时候贬官啊，都贬到南边或西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嘛。除了中央、中间，那古时候的那个中国人也是自视很高，所以就把他。那外边的全部都是那些南蛮子啊，那些那个外族的人啊，这个比较穷乡僻壤，他就被贬到了南边。后来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又死掉了，哦，那死掉了之后呢，他就跟着他那个寡母啊，那个妈妈两个人啊，很穷嘛，没钱念书，大字啊，一个都不是，那么就砍柴过日子。但是他为什么叫做慧能呢？其实有野史是说啊，慧能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啊，有两个和尚看到了那个天上有异象，就看到天上有异象，就说哎，那现在可能啊会有这个一个，他们就找，一定知道有一个厉害的人要出生了啊，就找到慧能家，就跟他的父母讲说，你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不得了啊，那我们呢、啊、就那父母都也是。就是说，好吧，那这个爸爸，虽然做过官啊，反正也是没落。就是说，那你就帮我孩子取个名字好了，就帮他取慧能。慧啊，是为什么？他就是说能够布施广大，布施大家。那个慧啊，能够有智慧意思。那能呢，是能行佛事，反正就取名为慧能。他名字这么来的。那就回到了刚刚讲说，他从小就在那个砍柴，很就是完全也没有念过书。砍柴，有一天呐、啊，他那时候在岭南呢、啊，你要记得是在那穷乡僻壤岭南啊，广东那里，他就说啊，他说看听到有一个客人啊，在那儿念书念经啊，他说哎呀，这个经文啊实在是太美妙了啊，他就是说这个经文太棒，他整个马上开悟啊，马上开悟啊，那个时候他24岁而已，那么那个客人就跟他讲。是从哪一个？他是从北方来的，然后他自己从北方来的，就跟这个慧能讲。然后我们这段我们会讲，真的讲细节，到从文字上看。现在先给大纲讲一下，他从北方来的啊、哦。那么那个慧能就说，那他也想去学。那个客人心很好，就帮他凑足了银两，真是让他北上去学这个学佛啊、哦。那后来就出来了一连串的故事。那么我们现在啊，第一品啊，先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要去记住几个时间点啊。当时慧能啊，他得到衣钵之后啊，回到了南边。那么在南边呢、啊，我们第一品叫做行油品。为什么是行油品？其实第一品是行油品，第二品啊是般若。这两品啊，其实是当天他已经当天在韶州啊。有一个叫做韦刺史，当时韶州的刺史，请慧能出来讲法。慧能啊，住在深山里面，所以啊，那个刺史就是说你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把师父请到城里面来讲法，就把这个慧能啊请到了这个叫做大梵寺，比较靠近市中心啦，就不是在深山里面，所以不需要所有的那些信徒全部哇一股脑的跑去深山里面，就把他请出来讲法。第一品跟第二品就是当天他讲法的记录，那这整个内容呢，慧能讲法是由他的弟子叫法海和尚把它记录下来，一共有10品，这10品就是慧能他这一辈子讲法比较精彩的部分啊。前面呢，是在讲般若，中间有一段呢是在讲无上戒，最后是他跟弟子的一些问答，反正很有意思。只有第一篇真的是在讲故事。后面是真的慧能讲法的记录，因为第一篇为什么他会讲故事呢？是说他呀刚出来，所以他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那个学生也把他的生平记录比较好，就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那我们现在就从行有品啊来试试看，说不定一天呢都能够，我们搞不好一堂课、一到两堂课或一堂半的课就可以讲一品，所以半年。那个谈经就讲完了啊，如果一个月才上两次的话，行油品啊，行油就是在讲说他呀怎么发心，到底怎么出道的哦，油就是由来嘛，是怎么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六祖坛经啊，那个六祖啊， 谈的是，它其实叫做六祖法宝坛经。六祖法宝坛经，那你们学过经文啊？以前有的东西我没跟你们讲过，这倒是第一次。什么经？什么经？什么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般若经、心经？你知道经啊，是有意思的哦。你怎么去定名？古时候印度传来的经啊，前面的名字肯定有三种选择，一个是人，一个是法，一个是喻，比喻的喻。你自己去想想看，你可以是单名人，单一个人，或单一个法，或单一个喻，或人家法人家喻，或者是法加喻，或者是法加上喻加上人，总之就是这三个元素所组合成一个经的名字。人的名字大家猜猜看，随便举个例子，哪一个经文是用人的名字取的？对啊，地藏本愿经嘛，还有呢，阿弥陀经，对，你就知道什么取人的名字。法呢，般若经，般若经、涅槃经，这就是一个法，就是一个法门，一个法。比喻啊，喻是比喻的意思。喻啊，有一个东西叫梵网经，大家应该有听过啦，梵网经，就是说用比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如果你能够严守纪律啊，那个就像这个会发光哦，就像这个梵网啊，就是反正是天界的一个，里面都是珍珠发的那种亮光。总之是一个人，一个法，跟一个喻。那么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啊，人加上喻呢，就是比如说如来狮子吼经，狮子吼是一种比喻嘛，或者说法呢，法加上喻是妙法莲华经。总之啊，我今天讲的就是古时候就是人法喻这三个结合而成。像我们楞严经的话是人加上法加上喻全部都有。那六祖坛经啊，因为是汉传的经，它不是人法喻，它是人，第一个是六祖嘛，人，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法宝，那一定是法。那个坛是什么？坛是地方。你要知道坛啊，哇，法坛起坛呢，你不要把坛想成多庄严慎重的一个大的广场，什么不是的？你知道古时候那个坛啊，就是拿土堆往上堆堆堆堆堆，就堆了一个高地啊，那个就叫坛了。你只要前面放个小梯子，让他能够往上走，那个就叫坛了。他就在上面讲法了，就这样子而已啊。六祖坛经这么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六祖坛经啊，至少你先知道它经名大概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我们就讲它行有品，行有品第一品就是在讲它的这个生平，以及啊，它里面有几句名句非常有名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一边讲一边念经文，还是念一遍吧，我想。然后呢，就讲这个大概哦，然后重点我都会讲出来，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名句你要弄懂的会讲出来。从第一品呢。大部分是故事，第二品开始就真正里面很多道理了啊。那么他说啊，时啊，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了，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你要知道啊，这中间是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待会儿那个六祖大师他自己会讲出来。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宝林寺，宝林寺也是在广州，在一个深山里面，所以六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就是在那深山里面。那但是呢，韦州刺史他那时候已经蛮有名的了，所以他们就会请他出来讲法哦。所以呢，把他，你看他把他请到那个大梵寺，大梵寺就等于靠近市区了，稍微也是在广州，但是比较靠近市区，没有这么在深山里面请他出来讲法哦。所以那宝林呢，宝林是真的在深山之中，你都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然后师。升座刺史官僚有30多个人，还有儒宗学士有30余人哦，其实那些官都来听他讲啊，再加上僧尼道俗，还有那些出家人在家的和尚在出家人跟在家人，一共有1000多人同时坐礼愿闻法要。所以你去看他也是十，他的那个开始也是一十，我这边也是十，然后人也有了，然后这个主讲的人六祖有了，对吧？然后那个众听法的人也有了，所以他虽然啊，他的那个并不是佛经哦，但是呢，他大概的一个框架其实跟佛经是差不多的，把这些人呢也都介绍出来了啊。然后啊，他说啊， 问来了，他说大师啊，开始讲了。大师这个时候真的是开始讲，他说大师告众曰啊，因为大家要跟他请经嘛。他说啊，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有得法事意呀。这一句挺重要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我猜啊，你们现在应该都听得懂，但是我想你们没有学过心经、金刚经、楞严经之前，你是根本不可能知道他这句话在讲什么。你自己去想想说，其实慧能是一个大事，不是大字都不是一个的粗人啊。他当时听的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就已经证悟了，这个就是他所证悟的心得。菩提自性，菩提是什么？是觉啊，觉。那自性呢？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它告诉你，原来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大觉的，而且是本来清净、清清净净、觉光明自性。我们如果要修法，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就是要证得你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就是这个真如心、真心本性。你证得了光明清净大觉出来的这个清净心现前，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这个是慧能第一开宗明义就告诉所有听法的人。慧能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棒的道理，当然他不是佛，所以我们呢又不是需要翻译，他就用中文直接讲。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但事实上啊，你去看它这里面道理是很深的，只是我们因为学过了《金刚经》，所以就比较能够进入到它的状态。他说啊，自己解释啊，他说哎呀，慧能严复啊，本贯范阳哦，他的那个爸爸原来范阳是在哪？在河北省。他说左降流于岭南。左降就是被贬值了，往左边那个降，如果你是被贬值的话，都是一个左字啊。左降流于岭南，就到了岭南啊，其实就是大概广西、广东、安南，安南是在哪？越南那一带嘛，这一带叫做岭南。作为忻州百姓，然后此生不幸啊，父又早亡，爸爸不但贬官，后来又早死了，剩下他的妈妈、姑姨啊。孤儿寡母两个就移到了，再往南到了佛山这一带，南海就是在今天广东这一带。哎呀，他说艰辛贫乏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于是卖柴，就是在那边真的砍柴卖柴很惨。然后时啊，有一个买柴客啊，那个时候就请他们慧能啊送至客店啊，把这个柴火送过去。那个客人收了柴火之后，慧能就得到了钱呐、啊。他出门以后啊，见到另外一个客人在诵经，啊，那慧能一听啊，说哇，怎么听到这个《金刚经》，马上开悟嘞，当下开悟，他就问这个客人说，哎呀，你是诵的什么经啊？哦，客人说，我诵的是《金刚经》，哦，我诵的是《金刚经》，那么他才问这客人说，从哪里来哦？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你从此经典，怎么会有这部经文？从来没听说过哦。然后呢，客人就跟他讲他自己啊，现在他们人是在广州嘛。他说啊，我是从祁州黄梅县一个东禅寺来的。这个祁州黄梅县呢，就在现在的湖北省，就在湖北。他说我从那边来的。他说那边有一个东禅寺啊，这个寺里面呢有一个那个住持叫做五祖忍和尚，忍就是弘忍和尚，那个忍大师啊是在那边主化，就是那边的那个化事人啊。他说门人呢有1000多人哦，他说我到那边去礼拜，然后学到了听就是受听受此经啊，那个五祖忍和尚会给大家讲《金刚经》，我就听到了这个经文，觉得很棒。他说大师呢也常常劝所有的僧俗啊，所有的人，你一定要持《金刚经》，一定要受持读诵《金刚经》啊，自见性直了成佛，你一定要能够明心见性，你就可以，你持。诵，你要记得持，就是说你真的要照《金刚经》所教的方法去修行啊，你要读诵啊，还没讲为人演说呢。他说啊，你就可以见自性了，自性就可以成佛了。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慧能就听他一说，就说 哇，素喜有缘呐、啊！那么他也觉得自己其实是有缘分啊。那么，而且啊，这个客人啊，非常非常的非常对慧慧能非常好，他就取了钱呢、啊，给了10两银子给慧能，做什么事情呢？就让他把老妈呀，把他那个饭菜啊的钱留着，衣服给他准备好，然后把啊老妈给安顿好，不是孤儿寡母两个吗？那么就。把老妈安顿好了以后啊，他就往黄梅，就到那个湖北去参五祖，他就要到那个地方，他想去学《金刚经》，他觉得这东西太棒了啊！虽然自己没念过书，那么慧能安置母婢呀、啊，即便辞为，就开始走了，不经30余日，大概30多天吧。你知道古时候一定是那个步行吧？我不知道广州到步行怎么做，步行可以30余天也就走到了，到了黄梅。礼拜五祖，他真的到那个湖北省碰到那个五祖啊，就跟他礼拜啊，能马车、牛车、走路吧，加起来走了1个多月，月余了。啊，这个时候很好玩啊，他碰到那个五祖，那五祖呢，他就当然也是测试慧能啊，他说你是岭南人呐、啊，那岭南啊，真的是岭南啊，你要停是吧？ 都是时间。 哦好。岭南啊，他说你是葛僚，什么叫葛僚啊？葛僚其实是一个动物啦。他们那时候就说，岭南人那些跟禽兽都差不多的，所以你知道中国人也其实挺自大的，就是中土那一带的人，说那南边、北边、西边、东边，只要是边疆那些地方的，都是人呐、啊，半人半兽的。他说你是葛僚啊，岭南人是葛僚啊，你还要做佛啊，你还要来学佛啊。当然，你说，哎呀，五祖怎么这么命？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其实是测试啦，哦，就知道说慧能是个有缘人。慧能怎么说？他说人有南北啊，佛性可没有南北哦。他胆子挺大的哦。你去看慧能讲话，其实挺嚣张的。他顶五祖的时候，顶的是很直接的哦。他说人有南北啊，佛性没有南北啊。葛僚的身体啊，跟和尚讲就讲五祖哎，他就叫五祖和尚哎，和尚，他说葛僚跟和尚的身虽然不同啊，但是佛性也没有差别，其实很深啊，那万法哦，不管你是人有南北，人有各种不同的众生，但是佛性是相同的。哇，五祖啊，这个时候啊，更欲语啊，你知道其实当时啊，整个佛教还不是非常的兴盛，那么。很多啊，为了要争这个住持之位啊，就像现在也一样，基督教也是啊，你要为了要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他们那个教宗的位置，对不对？也是厮杀呀，也是暗杀，什么都有嘛，哦，所以要争那个教宗啊，那个住持的位置，方丈那位置是。很多的那个血杀，那个血路在杀戮在里面的啊、哦，所以五祖那个时候啊，虽然还想讲一些话，但见到左右都是人啊，那个就不再说话了啊，就说哎呀，那你去做点什么，干点杂事儿吧，到那个柴房里面干点杂事儿吧啊，就不再说话了。慧能就说啊，那个他说啊，他就是跟他讲说啊。你就到这个随众啊作物，你就去干杂事吧，先累积累积自己的福德吧，哦，先消点业障，累积点福德，先别说什么学佛了。慧能说什么？他说慧能起和尚啊，当然他这个起是一个恭敬的意思。他说慧能起和尚啊，他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呐，啊，哦，未审和尚叫做何物？这句话很厉害啊。他说：“我自心常生智慧啊，我的心本来就是我自己。为什么自心常生智慧？因为我们清净本性原来具足，根本不需要外求，其实是不离自性的。这个根本就是福田了，就是我们的福田。”他就跟他讲，那他就问和尚说：“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吗？”那时候六祖其实也没有很寻福啦，就对五祖也是很顶的。那五祖就说，但五祖心想，那五祖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一个和尚，说：“哇，这个葛僚啊，这个半人兽啊，根性很厉害啊，很厉害，智慧很高啊。”那这个时候啊，就跟他讲说：“你呀、啊，这个葛僚还在叫他说，哎呀，你这个半人兽根性不错啊。” 但是你也别说话了啊，你别再讲了，你就赶紧去做事儿吧，你就赶紧到后面去，该干嘛干嘛，砍柴吧啊。其实他是怕其他人加害于慧能啊，就把他先支到后院去做事。那慧能退至后院啊，有一个那时候他就有一个行者，就碰到一个行者，就让那个行者啊拆慧能，就让他去啊，就这个砍柴呀、磨磨啊，就有一个叫做推磨啦、推米啊，就一直在后面做大概八个月。就让就是在后面装杂物，啥事儿也没干，就做了八个月，哦，那这个时候啊，六祖啊，有一天啊，就八个月过去了，那有一天那个六祖啊，就见到慧能，就跟他说啊，他说你呀、啊，他说汝思啊，他是这样讲，他说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哦，就跟他讲实话，他说你根性很好。但我故意这么为难你啊，这个是说一些难听的话，其实怕人家加害于你，嫉妒你，你明白吗？那慧能说，弟子一知失意，我知道的啊，所以我从来啊也不敢到大堂前面去啊，也希望在这里啊没有人能够发觉我。所以慧能其实跟那个五祖两个人是心意相通的啊。那么第一品就是在讲故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快可以把第一品讲完。所以那个祖啊，那个五祖有一天啊就找能人来啊，哎呀，这个时候就精彩的就开始了。所以慧能就在后面凹着，他也没找人，就是也没知道老师的意思。有一天呢、啊，五祖就心想，他说他就把能人招过来，他说我跟你们大家说，你们这些生食啊，这个你们这些人呢，其实啊就是在这里修行，但是不是真的开悟了？他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哦、就希望呢做很多事情就增加自己的福报，但是他说他们所有的学生，他觉得做一些事情都是希望增加自己的福报，并没有要求什么出离生死苦海，全部都是在修福而没有修慧，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他说如果你的自信这么的迷惑，你根本就没有在修自性，见不到空性，见不到宇宙世间的实相，你怎么可能有福报？你那个福报顶多也就是人世间的一些福报，你没办法出三界。所以啊，今天我就命令你们怎么样呢？汝等各去自看智慧，看看你们自己啊，到底修到了多少智慧？这边智慧通常是在指空性的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记来成无看。他说啊，你们就回去看看你自己到底对空性的智慧了解有多少，然后每个人回去各作一记，做个两句三句四句记，做了记之后拿过来给我看，若悟大义，复如一法，为第六代祖师爷。他说我现在要找传人了，你们呢就回去做师啊，做个诗过来，我看看你到底那个空性悟了多少。最厉害的，我就把我的衣钵啊传给那个人，他就变成第六代了，我就退休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老师父无足忍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啊。好啦，结果这些人啊，他说你们啊就火急速去，不得迟滞，赶快去做，不能等。哎呀，这些人呢，思量极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你知道这一句很重要。他说啊，你如果见性，你是不需要思考了，你当下就写出来了。你如果还在那思考我要写什么写什么，你根本就没见性。所以他说你先马上写，思量就没有用了，你还要推敲琢磨，你根本没见性啊。他说啊，若如此者，如果见性之人是不是言下须见？马上，如果你是明心见性，你当场就写出来了，你根本不需要琢磨。他说，你知道吗？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啊，就算轮刀上阵，就是在那个刀枪之中啊，人家要取你的命，你都可以见之，你还是一样见性。你明心见性的证悟就是证悟，任何紧急的情况之下，你都是证悟。哦，他要这么讲。好啦，那之后呢？大家。重得处分，这处分不是说 punishment 啊，就是说得到了老师的 order， 很好玩。这些人就退而递相未约，他说啊，我们这一群人啊，诚心作计用，不惜诚心用意作计，江城和尚 有何所忆？他说：“哎呀，我们这一群人是不需要在那边仔细推敲，然后真的写出来，就算给了老和尚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神秀上座，神秀出场了。神秀记得啊，神秀出场了。”他说：“因为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很厉害的神秀，现在就是我们的照寿师了。老和尚下面有一些教法的那个人，神秀现在就是在讲法给大家听了，一定是他嘛，对不对？必是他得嘛，还有什么好讲的？”他说：“我被慢坐寄送，枉费心力。”这些人也是想说：“哎呀，自作的白做。”就是神秀了啦，不用讲了啦。所以大家呢，诸人文语总皆习心，没人要作诗的。闲言我等以后，以止秀诗，何凡作记？这些人很聪明的，你知道那整个那个和尚，那些庙里面那些和尚什么的人，也心想我做了呢，也选不到我，到时候还得罪了神秀，所以呢，我就甭做了。大家不如呢，就拱神秀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对，我跟你讲，所有的都一样，你知道庙里面不好混的。我跟你说，你别以为庙就在那边诵经念佛，不是的。所以那红神秀他们就拱神秀，自己知道啊，不能出来搞。那后来还有一堆人他出去追杀六祖呢，后来都会写。所以那个神秀啊，也听到这件事情，他思维神秀也在想，神秀也在打算盘。他打什么算盘呢？他说：“哎呀，诸人不成记啊！”他说：“大家都不写这个记，他也知道，唯我与他为教授师，也知道，因为我是老师，他心里也知道，说这些人也在想，写了也没用，对吧？又怕得罪我。”他说：“这个我都知道。”他说：“我须作记，将成和尚。那这些人不做，我得做。那为什么呢？”他也在打算盘。神秀算盘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不作记啊。”他说：“和尚还真不知道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坐骑呢，好像又要我去争这个祖师爷为爷爷的位置，那到底怎么办呢？”他也是左思右想，所以这些和尚脑子其实那个转很多弯的啊、哦。你这看这个，连古时候的经文都这样写，你知道吗？不是那个野史乱掰的啊、哦。所以他说：“哇，我写了也不对，不写也不对，这写了呢，就好像。”像凡心啊、哦，就像一般凡夫俗子一样，要夺他的圣位。他说也不对，他说不就不写呢，就不得大法。他说：“哎呀，大难大难，怎么办呢、啊？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会写个记，搞到这么复杂。”后来呀、啊，连着都没办法过去，他就心想说：“但这样子好了。”他就想说：“我要去面成五祖，就干脆找五祖老和尚算了。五祖堂前呢、啊，他说有布廊三间呢、啊。”那么您请啊，本来就是五祖那个房间呐、啊，前面呐、啊、有些布廊啊，可能还有一些小房间，本来是要干什么用的呢？本来啊是他们那个五祖打算啊去请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画师来画图的，画什么图呢？就是要画五祖的血脉图，就是要从这个达摩祖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这样子，他们那个血脉一路这个传下来，要把那个东西啊画在墙上。还有另一部分呢，他说希望画什么呢？楞伽经，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个那个要希望能够领请供奉，供奉的反正就是一个官职啦，叫做卢真的一个人画楞伽经的变相。楞伽经就是我们讲的楞伽经、楞严经，这边的楞它是用那个菱角的菱啊，其实就是讲楞伽经。那个楞伽经啊，他希望把里面的一些精华把它画出来。你知道吗？其实禅宗一开始啊，他们是供奉楞伽经的。楞伽经非常难呢、哦。我们有讲说二楞子，一个楞伽经，一个楞严经。楞伽经相当难啊。后来才金刚经啊，就是说以金刚经为主了、啊。他本来想要画这些图啊，还没画呢。他本来想要去请那个供奉叫卢真的供奉过来画图，还没画。哦，结果神秀很奇怪，他就一直想要到五祖的房间里面啊，去把那个诗啊，他就做一首诗，想要呈给五祖。他说这是鬼，很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每一次啊，要拿那个诗啊给五祖的时候，老是经过那个地方就开始头昏，没办法过去，好几次心中就开始恍惚，全身不舒服，流汗啊什么的，就是没办法过去。前后经了4天哦。一共13次，怎么样？就是没办法把那个记呈到五祖那边去，哦，就很奇怪。结果他心想说，这个也不是办法，到底找什么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那这样好了， 我啊，他说那个秀乃思维，他说不如啊，我就在那个廊下面，干脆啊，原来要画图那地方，其实他并不知道五祖把那个空位留下来，原来是要找人过来画图的，他以为就是空在那里，他说那我干脆啊，就把那个诗啊，就画，就写在那儿算了。他说其他和尚一定会见到嘛，如果见到觉得好的话，哇，那就可以，就是大家会赞美嘛。那如果做得不好呢？大家觉得不好，那也算了，那也枉费我这么多年来在这里学艺，我也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行。哦，他说，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诗啊写在那墙上。飞到三更半夜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拿着灯啊，就到了那个房间啊，那个墙壁上面就把那个他自己写那个诗画上去，什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这个诗其实写得很棒哎，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他是在讲什么呢？那是慢慢修嘛。那我们当然，你说是不是？我们贪嗔痴执着这么多，是不是慢慢一点点拿掉，一点点拿掉，一点点把它擦干净，一点点擦干净。其实神秀讲的没错啦，他讲这很厉害，就适合我们这些人看的。那不要让它有尘埃。你看你那个明镜，我们也说嘛，心最后要像明镜一样嘛。湖来照湖，汉来照汉，就是湖来现湖，汉来现汉。就是说，来了一个外国人，你就现出一个外国人样子；来了一个中国人，你就现出一个中国人的样子。是有那个成语啊，就是你的心境上面啊，你这个心如明镜啊，上面没有一点灰尘，能够把实相给照出来。他讲的没错啦，其实神秀写的很棒啦，但是。啊，神秀把这个书写了之后，就到房间去了。哎呀，人呢、啊，非常的这个坐立不安呢、啊。他说：“哎呀，不知道写的好不好啊，那个也不知道五祖看了之后喜不喜欢呐、啊，是不是跟我的法有缘呐、啊？”你看他都很执着啊，一直在想啊。哎呀，也不知道是说要不然呢、啊，是很喜欢吗？还是我业障很重啊？那个他不喜欢呐、啊，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圣意难测啊，在房中思维坐立不安，到五更都没有办法睡觉啊。那你觉得他修为怎么样？他其实那个诗写得很棒啊，我觉得那诗写得很棒啊。菩提是觉啊，明镜是这个明心见性大光明啊。那个你就轻轻每天把它洁而常照，照而常洁，他也会啊，不是要洁而常照，照了之后才会继续干净啊。天天擦那个灰啊，灰擦了之后才会干净啊。写那个诗啊，每天昏头那个回，真的是非常害怕，就在那边没办法睡觉，到早上5点了、啊。后来那个六那个五祖啊，当然有神通嘛，知道那个神秀啊未入门未得啊，不见自信啊。他那个如果见自信，早就进来了，就是一直受到阻碍啊，没有办法，他还没受到见那个也没有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天明的时候啊，很好玩，他并不知道那个六祖那个五，他并不知道会那个叫神秀已经把诗写在外面墙壁。他就找人呐、啊，去把那个卢供奉弄来，那个供奉卢真呐、啊，很会画图那个人找来啊，希望他开始画图。结果那个人来了以后啊，那个才说啊，哎，那个外面已经有题字了啊，那这个已经有题字了，那是不是就不用画？那怎么办呢？那个五祖一看啊，就说那这样子吧，就跟卢供奉讲说，那不好意思啊，那个今天呢、啊、就不请你画图了，就。还来了这么大老远的过来，就不要画图了。那么呢，就说哎呀，就随便讲了一个，就说哎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就别画图了，那个多画了也没意思，就不好意思啊，就请他就先回去了啊。然后啊，他就看到了那个神秀的偈。这个老和尚讲话很有意思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哎呀，这个写得很好啊。他说：“你们呢、啊，依此计修啊，就照着会这个神秀所做的这个计去修，可以免堕恶道啊。依的这个计去修有大利益。他有没有说给成佛？没讲啊。的确就是可以这个免堕恶道啊。那、啊、天天擦你的那个清净的心，的确是可以得大利益，免堕恶道而已啦。哦、啊，只是做人为什么？因为你着相啊。”你怎么擦，你都是着相，你都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这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但是，因为你擦得很干净，所以你不会堕三恶道，就这么解释。所以他说还是有大利益，还是有大利益，因为佛 曾经讲过，他最低的限度，他的最低消费是什么？就是不可以堕三恶道。你怎么样都好，你当个穷人也好，当个什么笨人也好，你就是不能堕三恶道。因为一堕三恶道，你真是完蛋了，你就整个那个善，你的那个善业基本上就没有，就好难重现。所以他说，你照着这个神秀的修，哎，好歹你可以不堕三恶道。那么神秀啊，就那么明，那所有其他人听不懂啊，所以那个门人啊，就住香礼敬啊，哇，每个人都在诵词这个偈，这个偈啊，觉得这个神秀就要接掌门人了啊，所以每个人都非常欢喜赞叹啊，给他拍马屁什么的啊。后来啊，但是祖啊，到晚上那个五祖会，那个五祖忍和尚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就把三更天啊，就把慧能啊，把那个神秀啊，就叫进，他说啊，他说你啊，做这个偈啊，这个偈是你做的吗？神秀说是啊，他说真的是我做的啊，他说我也不敢啊，妄求祖位啦，他这自己也说出来了，我没有说一定要得到这个祖师爷的传位子给我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和尚能够慈悲啊，看看说，哎，我这个偈到底做的怎么样？好了，那五祖后面这段讲的很棒，所以有一些那个东西他们讲要画下来，他说。后面才画，这边不用啊。他说你做这个偈啊，当然是未见本性、啊。他说，哎呀，这个偈啊写的不错啦，但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好像怎么你到了门外啊，就站在门的外面，但是没有入内。他说，如果你照着这样子的见解去修啊，你是没有办法觅得无上菩提的、啊、真的没办法，好惨。他修成这样子，到想要接班人，当接班人，他说你是永远没办法。什么叫做？觅得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就是你这一辈子生生世世也别想成佛，你如果照着这个方法下去修下去的话，这多惨。所以五祖就教他了，五祖说什么？无上菩提须得言下是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这一段你要把它画下来，有一些就是我要画下来，你就把它画，离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智，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性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这一段很重要，他说无上菩提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大觉，这光明，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所修的那个无上菩提是什么？就是你能够当下言下，就是你讲话的当耳，当下你就能够见自己的本心，是自己的本心，见自己的本性，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叫你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下你说话那当耳，你就已经明心见性了。或你任何时候你说话的当耳，你都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你当耳，或者说你用当耳，你就明心见性，而且你知道你见到自己的本心本性，知道那就是你的真如心，就是你的菩提，不生不灭。而且你知道那个东西不是求来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生灭的。我们在楞严经也学过，没有生灭的无上菩提就是当下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知道不生不灭，你就是无上菩提。而且于一切时中，所有任何时间，任何时间念念自见，所有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你能够自见什么事情？万法无碍无智，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今天拿了一个方形的容器往那一盖，那个就是你的执着，就是你的我执，就是你的偏执。你的东西有了之后，万法就开始有智碍了。自性本来是无碍的，今天讲的刚好就是讲见性无碍，就是这一段。其实万法就是你的自性，万法是无碍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执着，万法都是挚爱的。门是门，窗是窗，墙壁是墙壁，你就是透不过去。他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念念自性，你能够真的明心见性，见到这不生灭不动静这本性，清净本性的时候，万法是无碍，一真一切真。什么叫一真一切真？什么情况是一真？记得吗？没有了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能所，那才是一真啊。真如心没有能所，你只要还有能所，就有我相，就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我人众生寿者相，我人众生寿者见，你哪来？你怎么可能一争？你争不了的。所以你只要断了执着分别能所，你这一争啊，这个真如心一现，一切真，你知道全妄即真呢、啊？全妄即真，这很有意思、啊。全部都是妄了之后，它就变真的。你要真是对妄而言，当你全部都是妄的时候，它就是真。所以一真，你只要这个分，你只要执着分别能所全部拿掉之后，所有万法一切真。你有了能所分别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你如果没了能所，你清净心现前，所有一切法全部都是真，无有一法不真，无有一法不如啊！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万境自如如啊！你的不起心动念，没有能所，你清净心现前的时候，无有一法不真，万境自如如，所有的外境，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全部也都是如如不变，如如不动，你能体会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出来的佛法，这是五祖讲的佛法，里面有些是六祖讲的佛法，这是五祖在教于神秀啊，跟他讲这个不行啊，因为神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他是在犯在哪里吗？对，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他着相了，没错。还有没有别的形容？你有没有想到神秀他最大的那个问题出在哪里？ 是他做自己的 自信是什么意思？ 也 对，就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嘛，有所求嘛，对不对？有所求，然后他着相，还有呢？有目的的，有所求嘛，类似有所求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跟你讲，着相跟我还有一个，你们讲都对，就每一个就是你要去分析他这整个故事到底后面的问题出在哪里。神秀这么厉害，写那个书真的是告诉你要服侍，那为什么你要擦你的净，然后之后净清明了，你就可以看到实相，没错啊，你会觉得没错啊，他问题出在哪？ 还有他很执着， 讲对了，他还有一个法。心外游求法，你知道吗？他的问题出在心外求法，因为他还在差那个明镜，他已经很厉害了。我跟你，他已经没有分别心，他大概在能所，他还在心外求法。因为对他讲万法，万法论，他应该讲他有分别心，因为万法真实存在，所以他还心外求法。所以他那个老师跟他讲说，你要知道你菩提自应，什么叫菩提？你想证得那菩提。不是要你去一直擦那个明镜，是你当下你的心其实是清净的，那你还有一个镜子在那边，你就不够清净，你就不够清净，你还在擦，你心外求法其实就是心外求法，也就是着相，这都对，都讲的都对，然后有所求，这些都是原因，他还有所求，他还在求，因为就是心外求法，他还有所求，求什么？他想要求清净自信，所以这边是问题。他说：“如如之心即是真实，你不用再想你的当下，你那个清净本性其实就是真实的。若如是见，你如果有这样子如是啊，万法一如，一切皆是有，或者说有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那个才是你自性。”他说：“神秀，你回去再想一两天啊，你再慢慢思考一下，你再做一个记。”拿过来给我看，哦，然后我再帮你看一下，说不定你就正得了，我还是可以给你这个衣钵的。所以他就那个鼓励神秀，神秀这时候很郁闷，其实他神秀那个技已经做得很棒。神秀是坐立出去了，又经数日啊，又经过数日啊。没有办法，坐骑不成，心中恍惚啊，神思不安啊，犹如梦中啊，行坐不乐，非常恍惚啊，没有办法，那个坐立难安呐、啊，坐不能坐，睡不能睡，每天不知道该干嘛，怎么那么惨？他说复两日，又过两天，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童子啊，就经过了后面那个字，那个字怎么念呐、啊？什么仿过啊？那个是。那个吹呀、啊，还是什么字？大家要查一下那个字，我没有标注音，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对， 吹呀、啊，真哇，那个是温迪吗？我们学霸。 对方，对方， 对方哦，不是说我对，是对方的位对，我赶快给我笔记一下。哦，对方的位对。的乌哎，对对方，他说啊，唱那个有一个小有个童子啊，就跑到后面那个神秀不是那个慧能魔米的地方哈、啊，就在那边唱诵啊，不是每个人大家都开始在那边唱诵那个神秀的那个做的记嘛，就到后面那个慧能啊，慧能就听到那个童子在那边唱这个记啊，他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做记的人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就。他虽然啊，虽然那个慧能啊是还没有被五祖大师上过课，哦，也没有读过任何佛经，但他竟然就已经开悟了。那么他知道这个人没开悟，就问童子说：“哎，这个人是谁做的啊？这首偈是谁做的？”那个童子就跟他讲：“哎呀，你这个葛僚啊，不知道啊。”每个人都对他很轻视，说：“你这个葛僚不知啦。”他说：“大师言。”啊，这个五祖大师有说，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悟大义，即复依法为第六祖。哦、啊，他就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慧能，说：“哎呀，找人作记啊，开悟了就让他做第六代祖师爷。”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啊，书无相记。哦、大师令人接送，依此即修免堕恶道，依此即修有大利益，就把当时是重复一次给慧能听啊。慧能一听啊，他就说我也要做记，我也想要做记，结来生缘。他说啊，哦，他说这边说我要送记，他说这边我想要去送慧那个神秀的记，我要跟他结缘。他说啊，上人我此踏对啊。八个多月了，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以至祭前礼拜，希望你啊把我带到那个堂前。他说我在后院呢、啊，八个月我都没有到前面去，走到前面去过。他说啊，那个童子啊就叫他上人，你可不可以带我啊到前廊去，告诉我那个祭写在哪里，我也想去参拜一下。我自己心里在想，这个慧能是有点小心眼，他都知道这个人没有开悟了，还叫童子，是不是讨这样？他要挑战，我觉得年轻气盛啦，他要去挑战一下。他知道这个人没开悟，就假意说：“哎，我要到前面去参拜。”就叫那个童子带他过去。那个童子啊，就没有办法嘛，就引他到前面去礼拜啊。那慧能就说：“慧能啊，不识字。”他说：“我不识字啊，你可不可以为我读一下啊？这个记到底在写什么？”那这个时候啊，就旁边有一个人啊，叫做张日用啊，反正就叫张日用，就高声的把这个记念出来。慧能听到就说啊，他说：“那我也有一记啊，能不能帮我写一下啊？”这个挑战开始挑战了。那个姓张的就说：“你还会作记哦？”他说：“你是葛僚，没不识字，你还能作记啊？你这很稀有啊，非常稀有啊。”那慧能听得不高兴啊，那慧能个性其实那个蛮有个性的啊，那个五祖说他也不行啊，这个其他人说他更是不行。他说慧能就跟那个人讲说啊，他说啊，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啊，他说你啊想要明心见性，你想要大觉，你怎么可以这样看不起人呢？你绝对不可以这样轻视啊这些初学经文的人啊，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上上人啊有没意志啊。他说若轻人即是无量无边罪啊，他说下等人也有上根性的啊，上等人呢也有蠢人啊，所以啊你如果轻视别人啊是无量无边的罪。那个别驾就旁边那个人啊也不错啊，他没有生气耶，你知道古时候的人，所以那些读书人其实修养挺不错的、啊、他说好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汝旦诵记啊，我就为你，我就把你，我他说吾为汝书，我就帮你写上去，好，你念出来我帮你写。他说如果你真的啊是有什么厉害的，汝若得法，如果你真是明心见性了，写出来的气真的是好了，或得到了五祖的这个recognition 啊，把衣钵传给你，那你要先度我，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他也很好啊，那个人说愿意帮他写啊，所以慧能就说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然，这个就厉害了。他没有心外求法。等会我把那个层次讲一下，他没有心外求法，他知道法要内观，在自己自求来，不能心外求法。书此记矣，徒众总惊啊！哇，所有人看到这个记出来，吓得不得了啊！觉得实在太棒，说其哉，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啊！何得多时啊，使他肉身菩萨。大家都说哇，这个不得了啊！写出这个记，过一阵子要变肉身菩萨了。他就哇，一传十，十传百，每一个人都说哇，这个人修得不得了。肉身菩萨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啊，没死之前就修到菩萨位，那是太难得了，不太可能，很难很难啊！说哇，这个要出我们这个地方要出肉身菩萨了。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祖啊，见众人惊怪，这五祖是不是见到所有人非常惊讶，恐人损害，当然他也是害怕别人会伤害慧能，所以就拿他自己的鞋子啊，那个鞋子拿下来就把墙上的那个字给擦掉了，就是说哎呀，意味见性啦，那个这个写这个记不够厉害，其实没有见性，没有见性。那个众人呢就以为五祖说的是真的，真的还没有见性。但是啊，是在这个蓝色的那本书啊，很好玩啊。他说其实五祖说意味见性啊，也没说错哦。虽然啊，那个这个老这个六祖已经写得很棒了，真的就是不是心外求法，知道说根本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但是五祖说你真是明心见性，你那个记你都会写上去。表示你心中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这是以前净空法师说的。他说当你心中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的时候，你就还有那么一物，你就还起心动念了。但是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非常厉害了。可是五祖这样讲也没错，一方面他要保护六祖慧能，一方面其实这个六祖的功夫还不够高了，还可以再磨，还可以再修炼，但是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立根啊，上上根啊。所以第二天啊，那我们就讲完这一小段就算了。第一个我们就讲完说他把衣钵传给他，后来他逃难那一段就下次再讲。次日啊，那个五祖啊就跑到了后面那个对坊啊，见到了那个妖石冲米啊，见到那个剑能啊，能在那里，他看到的慧能啊就在那磨米啊，在那个冲米，在那磨米。哎呀，他就说你知道求道之人啊，他就问他说求道之人违法妄趋当如是乎啊。他说哎呀，反正啊，这是就是为什么会去讲这句话，其实就是鼓励他啦，就是说哎，你为了求道啊，很委屈的在后面八个月做这些杂工什么的、啊、也就是很努很夸奖他啦，就是勉励他啊，就问这个慧能说哎，你熟了没啊。然后他在那儿磨米，其实这师徒两个讲话是有意思的。他说你米熟了吗？那个慧能说米已经熟了啊，就差啊还没有筛过。叫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啊，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就差你为我受记。所以那个慧祖是那个慧能也是讲话是也蛮能讲的，蛮敢讲的。那个老和尚啊，其实听了心里有数啊，就敲了，就拿了他的杖，敲了那个三下，就敲了那个冲米的地方敲了三下。那又有意思，慧能就懂了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叫他今晚三更啊，到那个回来来啊。所以当天晚上慧祖啊，就真的三更的时候就进去了那个去找老和尚。老和尚啊就拿了他的那个布啊或他的袈裟，他就把那个窗子都遮住，怕外面的人进来就或经过看到他们在里面。他这个时候已经要把那个衣钵传给慧能了啊，所以慧能进去发生什么事情，老和尚就先为他说金刚经，先为他讲金刚经。你看他说至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就当下证悟了。哇，证悟到什么事情？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就是神秀没悟到他的心外求法。慧能是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而他后面说这个很棒，他说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什么叫做何其？就是说你何必去期望，你何必去求， 你为什么要心外求法呢？你为什么要在心以外、自信以外去求，再去求自信呢？何其自信，所以妙晓是什么？本来就是具足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不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不生不灭，对不对？不静 不动，然后呢，本自具足，来第一，然后还后面讲清净，而且本无动摇，何其清净自信。最后一个很厉害，能生万法，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个清净，我们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于身外求佛法是非常可笑的哦，本身就是清净，你心外求法，所以五祖才跟那个神秀说你求不到的，你这样一辈子你都完蛋，你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大觉了，与佛无缘了，就是因为他心外求法。那慧能厉害的就是他知道自信原本具足，根本不需要心外求法。所以这个时候啊，五祖知道慧能已经明心见性了，就跟慧能讲说，是啊，你如果不是本心的话，你真的是求法、求佛、求学都没有意义的。你如果见到自己本心，知道自己的本自具足，就是刚刚讲何其自信，原本具足、原本清净、不生不灭、能生万法的时候，你就是明丈夫、天人师、佛了。这些全部都是什么？佛的十大名号之一，你就是佛啦。他就跟慧能讲说，哎呀，基本上你就已经得到了。是的，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两小段啊，他说啊，三根受法，这个时候马上啊，所有人尽不知，没有人知道，马上传衣钵、袈裟跟那个钵，衣钵就包括袈裟，还有他的那个钵。但是呢，只有心法，没有什么书啦，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秘籍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以心传心。然后他说，汝为第六代祖师爷啊，擅自护念。广度友情，他就交代他了，留步将来，勿令绝断绝，你绝对不能让这个法门给断掉了哦。然后你就是第六代祖师爷了。他说听无忌约啊，他说友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这是五祖爷爷告诉他的啊。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你如果只看表面，这句话也很深。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啊，你会觉得他说，哎呀，有情的众生你就为他宣扬佛法吧，对吧？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怎么样丢下一个种子，那么他以后一定会萌芽。那么无情的你就算了，对不对？无情你没办法嘛，你没办法讲法嘛，那也就没有办法啊。无性呢亦无生，也没办法了。其实事实上啊，这一段啊，当然你这么解释也可以，后来看到净空法师的他的那个注释啊，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更深。我哦，对，我看你们这一本，我讲你们这堂课，我是看了蓝色这本冰中法师的，然后宣化上人的，我还看了净空法师。净空法师这次讲六祖坛经讲得很好，很简短有力。那么他说啊，其实你看前面那一句“有情来下种”啊，是不是所有的有情众生你都要为他们宣扬佛法？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讲说你要能够有觉跟有情，这是有情，你要广度众生。而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呢，是在讲因无所住。你对于所有的众生，其实你在传播佛法的时候，你就是要因无所住，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你没有在传法一样。表面上写是说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说对于无情的你就没办法传法。事实上他真正要隐喻的是说，你对于这所有有情众生，你在传法的时候，你也要秉持着你自己好像并没有感觉自己在传法。你是不是无法，因无法没有佛法可说嘛，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在传法，其实你是一个平等心，没有着相的心，没有起心动念在为众生传法。所以前面两句是在讲为有情度化有情众生，是在修福。后面那两句是在讲无所住，无所住心里是平等的，是空性的，不觉得有佛法可以传，不觉得有众生可以度，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把那个老和尚这一句讲得很深的，你要把它听懂，你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哦。那最后还有一小句， 所以那个老和尚就说啊，昔日达摩祖师啊，初来此土啊，有跟他讲说，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他，所以就传了他的衣钵，代代相传。他说，但是怎么样呢？法则以心传心，就是我没有什么秘籍，武功秘籍啊，还是什么？他说没有，是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那么自古啊，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复本心，其实就是在讲无二法门啊，并不会在并不会又有秘籍啊，又有这个那个，其实没有，就是以心传心，其实就是真如本心，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是要明心见性，能够明白到何其自信，就是心不能心外求法，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如来自信，就是你的本心，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而且他告诉慧能一件事情，他说衣钵啊是所有事情的争端，我呢就传给你，以后就结束了，也不要再往外传了。若传此衣，命如悬丝。他说所有的人，多少的杀戮，多少的血腥，就是为了要抢这个衣钵，所以啊现在传给你啊我也了了，然后你就拿这个衣钵速速离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一段会讲到老和尚啊就送慧能到了南边啊，然后他就真正自己有了自己的，他也碰到了那个后来帮他剃度，这时候他的凡夫哦，他受到衣钵之后先逃命，逃到了广州，然后藏在一个猎人的队伍里面15年隐姓埋名，躲在一个猎人的队里面，然后之后才出头，然后中间还一直被人追杀。所以到现在这一段都是在讲那个他的生平啦，我们下一次开始就真的会讲那个慧能讲法的了。